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呢能够连线到宜兰由宜大之声的 DJ 蓝恋人来陪伴我们深夜现场。 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我们的主题二，就是台湾人的泡面文化。这个泡面呢说真的很神奇哦，日本人发明跟我们台湾人去把它发扬光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不但发扬光大，而且还生根，而且还可以感觉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中，不得不吃，包括连台风天这种广告好像也要买个泡面来当一个储粮战备。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邀请颇具有美食经验的或是会做美食经验的蓝蕾丝跟我们分享这个泡面文化。蓝蕾，我来问你一下，你觉得台湾人的泡面文化的概念或精神是在哪里？ 像你刚才有讲说台风天跟就是我们前面听众点播他们有说加班的时候 K 书的时候，其实泡面是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个食品，加工食品，而且它非常简易的去煮熟，然后它非常经济实惠，就是琳琅满目的各种泡面的各意式料理的泡面啊，或者美式料理的话，很多异国风味的泡面，你只要加个热开水滚水下去就可以煮好。 你觉得泡面这样的食品为什么可以有点独占鳌头？就是说在宵夜品项中，我们也许可以譬如说在家里，譬如说煮，我们家以前会煮溏心蛋，或者是煮粥，或者是买豆浆，或者是甚至就是不睡觉喝咖啡。可是为什么泡面反而会逐渐的等于是你不出门了你就会想到泡面，而不是这些东西？ 现在现代了，就假如你是小资族啊，或是什么在外面工作一个人工作的学生啊，或什么读书的人，他们通常很少会自己开火，就是开厨房然后自己下厨这样子，所以说他们会想要吃一些类似厨房料理，就是类似说我可以加个开水，今天当然方方便便就可以吃到跟妈妈家里一样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就是方便性跟各种口味会让他们觉得说好像不吃泡面就是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所以那个台风天你的生命食粮是泡面吗？ 我台风天的生命食粮已经准备好，台风天前已经买好菜跟饭。 所以你是不吃泡面的？ 对，因为我家里泡面其实还蛮少，我唯一吃的泡面只有那个炸酱面而已。 那我们这样通告是不是发错人了？ 可是我在学期末的时候我非常穷，我穷到一个夸张，我每餐都吃泡面，所以说泡面有时候也是可能是宵夜粮食，可能也是果腹的粮食。 大家好，我是赖玉松，请听就是最大的力量，要多多关怀身边孤独的人哦。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我们来讲，就是台湾有哪些泡面口味市面上流通的，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大家超爱吃炸酱面，威力炸酱面， 这样子不出事情吗？ 不会不会，他们现在已经改良了。虽然说我觉得出事情切的比较好吃， 哦，地沟油成分不错，其实 那个还真的比较好吃，因为他们现在改配方，所以这样味道变怪怪的。 就是说，你认为炸酱面的口味可以排 number one？ 因为你看嘛，因为你夏天吃泡面的时候，你会想要吃泡面配汤嘛？对，你就想要吃干面。那台湾的干面又特别的多，台湾的干面跟汤面的泡面种类其实算一比一。那干面的话，像泡面啊、炸酱面、大干面啊，或是一些地狱辣椒，特别爱吃辣，就一定会吃那个地狱辣椒口味，超级好吃。 可是我看那个广告主打好像也都是譬如说什么满汉全席， 那就是汤面，就是标榜说你可以用50块吃到七八十块的料。 那你自己来观察，就是像这种牛肉面口味或者满汉全席的口味，你觉得这种销量好吗？ 非常好。 因为你刚刚讲好像是炸酱面好像也是蛮 popular 蛮热门。 对，没错。 那还有什么口味就台湾的最近你要观察一下？ 我觉得拉面道跟鲜拉面他们现在在标榜说汤头跟嚼劲 啊，你觉得好吃吗？ 好吃好吃。 欸，一包多少钱？ 一包35，好吃好贵。 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说除了台湾的泡面之外，也有日本跟韩国的，除了这两个国家有没有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泰国。 这三个国家我们来讲一下他们特色到底差异在哪里。 泰国的泡面最便宜，8块钱。哦，八块钱你可以吃到超级好吃的泡面。 现在食安问题很可怕，八块钱怎么吃？ 它是进口的泡面，所以说它标榜上面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食品标榜的，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是怎么做的。它真的很好吃，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它的配方是什么，它真的很好吃。它有分汤面跟干面，它可能是虾酱干面啊，或是什么酸辣汤面，真的超级好吃。 那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现在全家就有卖，我楼下的全家就有卖，然后你去大润发或是超市或是家 Carrefour 什么都有卖。 那泰国的口味有哪些？ 泰国的口味就是它只有两种的，这样最热门的只有两种，一个是那个干面，然后一个是酸辣汤面。 不是什么泡打猪吗？这种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你等下可以去买来吃，你可以试看，它加个水就可以吃，超级好吃。我现在也想去买来吃。 那个日本跟韩国的差异呢？ 日本它着重的是它的用料的汤头，它的汤头非常清淡，而且它很少，它日本的泡面种类很少，它可能像鸡汁汤面哦，或是酱油汤面，或是海鲜汤面这样子。像我们平常泡面看到里面会有一些鱼板啊、葱啊，或是一些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日本没有，日本就只有面跟汤而已。 所以上面的图案都是仅供参考。 日本的泡面没有图案。 就是一个女星代言吗？ 啊，对，他们可能就是女星代言。AKX48 有没有？ 哦，了解。那韩国呢？ 韩国的话，他们就是韩国，大家都知道，他们很注重的就是泡菜、辣，泡菜跟辣，对不对？ 说真的，我还真的吃不惯韩国泡菜，就红红的，然后味道很奇怪，我吃不惯。 我也吃不太惯，对吧？可是真的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什么，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辣，所以说韩国泡面对我来讲非常合胃口。 好，那我们来问一个灭绝题好了，今天就是桌上有四种台湾、日本、韩国、泰国的泡面，你只能选一种，你会选哪一个？ 泰国。 天哪，超不爱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小到大吃台湾的泡面吃长大，就是吃习惯台湾的泡面之后，我上大学，然后第一次吃到泰国的泡面，哇靠，这个泡面足够我吃一个月，那我就扛了一个月的分量回家。Wow! 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下面一个预告呢，就是蓝内来介绍怎么煮泡面。那我们现在要先休息，我们要来听众的点歌。 接下来点播的人是来自于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教友十字玫瑰乐团的 keyboard 手， 他可以四手连弹。 他会四手连弹，不假的， 真的，不要小看人家当妈妈的。告诉你，当妈妈很厉害，什么都会。 然后一个人不是只有两只手吗？ 好，被你那个， 他是连脚都夸张。 好了，这是特殊才艺，他正在学习。好，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你会被他骂，我跟你讲。 好，我顶多封锁他的讯息。我不能把我绝招说出来。OK， 然后他点播的歌曲是他是李怡品，然后他是来自于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教友，然后他是十字玫瑰乐团的 keyboard 手，然后他要点播的歌曲是周敏慧的《咖啡在等一个人》。 你又念错了，周慧敏， 周敏慧跟周慧敏都一样啊。 再等一座空城，像咖啡再等一个人。命运在等谁的幸存，爱情在等谁的挫折。坠落了灵魂的星辰，一个人冷不冷，你依稀的吻还能骗人。故事在等一个人问，那个人温柔里再生。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岁月爬过了我们，当流言刮成了龙卷风，你会前来敲我的门，把诺言再确认。咖啡在等一个人，苦涩慢慢蒸馏出圆润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念冷云开一杯甘醇。时光在等一个人，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熟成，相思交锋才能见证。你是我肩上天使，一直在为再等一个热吻，那个人温柔里再生。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天涯困住了旅人，当失恋像刀锋那么狠，你会前来敲我的门，把诺言再确认。在等一个人，苦涩慢慢中流出圆润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念能云开一杯甘醇。时光在等一个人，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熟成，生死交锋才能见证。你是我天上天使，一直为我在等。咖啡在等一个人，苦涩慢慢蒸馏出软软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念能云开一杯甘醇。真心在等一个人，无尽的温情等自愿的收成，生死交锋才能见证。你是我天上天使，我从未一个人。你是我天上天使，我从未一个人。 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喂，你好，请问是叶先生吗？ 啊，是。 哦，因为我们作业上的疏忽，所以不小心把你的商品又重新订购了12份。我们现在需要您的信用卡号码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12份？怎么可能？我去找信用卡给你，等我一下。 等等，别上当！ 啊，不对，我没有订东西啊！你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当你在被诈骗的时候，请记得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我是叶良宏， 我是赖宇松， 我是山猫， 我们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啊！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跟国立宜兰大学宿舍旁边的蓝雷的家里。嗨，我是蓝雷，欢迎收听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线上，我是你今晚的嘉宾蓝雷。然后 Peter 你在吗？ 我在，谢谢蓝雷。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宿舍跟宿舍吗？ 我家是在宿舍后面， 我现在是在电台中心行空中心，没有人。 我现在是宜兰跟民雄互相的串联在一起，空中连线，好不好？ 对，好，然后还没有发生火花，还不错。 对，然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好，感谢蓝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蓝雷来介绍几道炒泡面的料理。听说它是发源在金门的军中，是不是？还是金门的附近民宿？ 最有名的是金门发，我也不知道是金门的军中还是金门的民宿。我因为我爸是军人退伍，然后他说金门的炒泡面真的是一绝，超好吃。 它是什么样的食材，还是什么样的口味吸引那个大家的注意？ 金门有一个东西叫做牛肉罐头。你知道牛肉罐头是什么？你有没有听过牛肉罐头这种？它是金门特产。 它是本身就已经调味料好的，还是说只是生牛肉而已？ 好像是调味料好。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然后他们就会把金门的牛肉罐头配上炒泡面，什么泡面，只要拿牛肉罐头去炒，就会变得超级 perfect。 所以台湾炒不起来就在于这里，是不是？ 因为台湾没有卖牛肉罐头啊。金门的炒泡面，他们很多人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了。其实他们当初是因为军中，我爸其实有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厨房没东西吃了，然后只剩下一箱威力炸酱面，然后跟一箱牛肉罐头，军中的配料。然后他们就军中甚至把高丽菜丝啊、跟辣椒、跟牛肉罐头啊，然后跟泡面啊。直接炒出来给阿兵哥吃，然后他们说超棒，变成炒面。 那你自己有吃过金门的炒泡面吗？ 有吃过。 那你有在台湾也吃过炒泡面吗？ 台湾的炒泡面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有在卖，可是台南孔庙那边有一家炒泡面。 那味道怎么样呢？ 味道跟金门差很多。 那如果不好的话就不要再讲了，我怕被骂。 其实没有，他那边的味道不是说跟金门差很多，就是各有特色。因为他们那边台湾人吃的泡面还是喜欢汤汤水水，只要有汤啊，可以吃完泡面喝口汤，吃完泡面喝口汤这样子。然后台南孔庙那间炒泡面，我知道大家都只要有去查，或者有大家都有去孔庙逛过的话，都知道说那家炒泡面是泡面，他们是用煮的，煮完之后拿去用锅烧的那个炉子去炒干，炒干之后再你可能要加蛋加料，他们就一次加下去，然后就可能出来就是有点类似半汤半水的炒泡面。 那金门是干炒泡面吗？ 金门就纯粹真的是干炒，干炒的比较好吃。 我个人感觉好像比较好吃一点， 因为台南孔庙他们就那边就做的很像是锅烧面。 蓝雷，你要不要介绍几道泡面料理？ 哦，那大家准备好你的纸跟笔，我要讲食材了。一般家里的人都不会有蔬菜这个东西，可是我建议大家买一颗高丽菜回家放。怎么说呢？因为高丽菜很便宜。 不是会有味道吗？ 高丽菜你冰箱就不会有味道，而且你每次下锅炒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洗干净就好了。而且高丽菜可以增加泡面的脆度。好，假如你不喜欢吃高丽菜的话，你也可以用豆芽菜。食材就是请你准备一包泡面，什么干面类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就是泡面。首先泡面有分干面跟汤面，那汤面的话你就把，假如你是用汤面去做炒泡面的话，你只要把料理调味包比较就是它属于汤包的调味料拿出来之后，再炒的时候再撒一点点下去就好了。主要的味道是吃酱油的味道。 那酱油要慎选吗？ 酱油不用，就一般家里的酱油就好，一个瓶盖的酱油就可以做一包泡面。 哦，有分品牌吗？ 没有没有，随便用随便用。好，现在就是酱油一个瓶盖，然后泡面一包，然后高丽菜或是蔬菜少量，然后接下来就是假如家里有肉丝的话，你也可以放肉丝下去。首先泡面一开始干的嘛，对不对？你就把瓦斯炉打开，然后你假如是用锅子的话， 就是用煮水的锅子的话，我不建议。滚水的锅子的话，就会变成说你就真的是在煮泡面。那我家自己是这样做，我家是会把泡面先放在正中央，然后开始开瓦斯炉，然后等锅子热了之后倒水下去，然后它就会开始滚了，对不对？然后滚了之后，你就看它翻一块，慢慢滚，慢慢滚，慢慢滚，然后那个水的量刚好就是淹到泡面的一半，那块泡面平放的一半，然后它开始滚滚滚滚滚滚，然后它开始收那些，因为水蒸气会蒸发嘛，然后它开始收收收收收，然后你觉得差不多 OK 的时候，你就把那块泡面翻面，然后翻完之后，它就开始收收收收收，泡面就差不多就是软的熟了，那个就是你平常吃到干面的泡面。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把比较慢熟的东西，就比较需要炒比较久的东西，好，其实泡面很耐炒，所以说你不用怕泡面焦掉。然后接下来就把煮比较久一点的东西，像肉丝啊，或是像一些比较厚的蔬菜之类，你就可以先丢下去煮。然后炒一炒，炒一炒之后，泡面你看现在是做干干的，对不对？你需要点上色，对，用酱油一瓶的酱油去上色，不是一瓶啊，是一个一个小瓶盖的酱油去上色，这样子就好了。然后这样子就是可以吃到说泡面的香味，跟酱油的香味，跟肉丝、 肉菜还有高丽菜。那我问一下，那这样的料理本身可以在寝室操作吗？ 寝室吗？通常是不行，因为用不到的瓦斯炉的话，会有那个很浓厚的香味。你在煸炒的时候，其实口水就流下来。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炒泡面料理是不适合在寝室的， 因为我现在我住的家里有厨房， 所以是适合给学生在外面租房子的，有厨房那种的。 假如你要适合寝室的话，也有。首先呢，假如你有器材，大家可能在外面住寝室的话，都会知道一个叫做快煮锅的东西。 电锅可以吗？ 电锅也可以，快煮锅就是很小很小的电锅。然后其实刚刚的炒泡面，你也可以用电锅的内锅来做，只是翻炒的那个空间你要拿捏好，就是不要被那个电锅烫到。这样其实温度是差不多的。那快煮锅也可以做炒泡面，就是控制好那个温度之后，把我刚刚的步骤全部重复一遍就 OK 了。 感觉 怎样？感觉不错，对不对？ 我能说不好吗？ 好，继续说，就是那接下来是介绍快煮锅汤面。大家都汤面就很简单啊，就是泡面、调味包，然后你可能就打颗蛋，然后再煮个青菜这样子。可是最好吃的汤面，我可以教大家，大家可以去超市买一罐味噌，差不多40块、39块的味噌，味噌就是一盒的味噌。然后觉得味噌比较配的是海鲜的料理，海鲜的泡面的调味包，那你就加一点点，就是一点点的味噌下去，你就会觉得哇，整个就是外面餐厅买的泡面。 我觉得晚上吃海鲜真的是不太好。 那晚上你要吃什么？ 所以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说也可以用电锅的方式， 用电锅的方式来做炒泡面，或是直接拿来煮泡面。因为你有加味噌，然后跟你有加蛋，或是加一些青江菜，或是绿色的蔬菜，推荐绿色蔬菜。 绿色蔬菜它有煮不烂吗？还是说怎么样？ 绿色蔬菜耐煮。 那哪些绿色蔬菜比较耐煮？ 像我刚刚说的青江菜，就是它叶子比较大，就很耐煮。跟那个茼蒿，可是茼蒿有点贵，就是我建议的是青江菜。 我觉得豆芽菜有点腥啊。 对，豆芽菜要用在炒泡面上面，因为炒泡面是口味比较重的一个料理，所以说你加酱油的时候就有点说算是去腥味的作用。而且你之后会加炒泡面用的调味包，就是你一个泡面原本会有复合调味包，对不对？但不要加整包下去，你加个半包就好，味道就出来。 然后接下来请南雷自己点一首歌送给我们听众朋友。 好，那就点播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好了，张震岳的破吉他，去花莲的一首歌曲。 要是阳天约在海边不散不见，一定有人赏月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假如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 鲜兰花带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溪水、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再见呀再见。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认养代替安乐死，我是权威，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活动。 全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陪伴我们呢是一大之声的 DJ 蓝雷。我们在那个台湾的泡面文化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听众他的那个宝贵意见，我们也是要来那个念一下。蓝雷，我都一直叫你念，会不会很欺负你？ 不会， OK 的，我今天就是欠念。 好，我们先请蓝雷来念一个随正伦弟兄的一个宝贵意见。 接下来是来自于随正伦弟兄，然后他是高雄第一科大毕业天主教友，他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哟。 真的 Peter, 真的十月份要结婚。 Peter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你比我老很多岁，你是不是要 没有没有告诉你那个快速街头两个 DJ 说我身是少男，你就我很年纪很大吗？我是少男好不好？ 可是你这年纪比我大。 我顶多大你一岁。 你的年纪跟泡面包装一样。 你最好是乱讲，我会把它扒扒扒扒下去跟你讲。 然后这位弟兄他说，我喜欢吃宵夜，然后他大学时代的时候非常爱吃泡面，因为他们宿舍一楼的自动贩卖机就有在卖泡面了。 我问一下，你们那个全宿舍有泡面贩卖机吗？ 有欸， 我们学校没有，我们学校好健康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像可是那台泡面机很少人去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出来旁边就是全家，所以很少人会吃泡面在那个时候，而且大家吃泡面都是去那个大超市直接扛一箱回来这样子。 是哦，我也想说，因为大学生都喜欢玩线上游戏吧，半夜啦，那刚好宿舍有一台不是很方便吗？ 还有重点是我们学校半夜12点的时候会断饮水机。 Oh my god！ 真的假的？ 就是你在十二点之前要把所有的就是你要喝的水都装好。 你们不是国立的吗？ 因为他说他要先消毒杀菌煮沸水，然后煮个两个小时。 然后呢？ 十二点到两点之间，你就是没有水的状态。 我们还好，国立中正大学是24小时全天供应，包括洗热水澡都有。 因为我们只有断饮用水啊，我们热水没有断。 所以他就是说，他就是大学时代就是宿舍一楼就有自动贩卖机嘛，所以他就喜欢吃宵夜。毕业之后退伍之后呢，其实还是很喜欢吃宵夜，但现在的宵夜呢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当学生是吃泡面，现在他的宵夜是正餐没有吃完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未婚妻的，我不知道、我有问他，他就很哀怨说，真的，他说当学生吃的宵夜跟退伍之后出来工作吃的宵夜，他说差很大、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差别？其实刚刚那几位来宾之前面的分享，他们也都说之前在学校也都是吃泡面或者顶多吃外面的叉叉什么豆浆，但是他们其实现在虽然比较不吃宵夜，但是吃的就算吃也是吃所以比较正餐没有吃完的，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差异在哪里？是比较节俭吗？ 应该是说你一整天工作下来，好，我觉得应该是体力上的消耗啊。一整天工作下来，你回到家洗完澡之后，通常都不想动。学生时代你会想要吃的宵夜，像我们刚刚讲说是抬杠，会去外面玩，会去外面怎样之类，通常会想要比较澎湃一些。对，然后像我现在也有在工作，就其实暑假我就是算社会了。开学之后我身边是学生，不管。我现在暑假，我现在打工回家，我平常吃的东西就是我打工回家差不多5-6点，然后我煮一顿晚餐之后，我会再顺便把我宵夜煮好，然后之后宵夜就只用电锅蒸就好了，就会变成说比较简单，比较想要宅在家里，然后享受自己悠闲的放松时间，然后配上一杯啤酒。 他真的，他有留言说，他说就是宵夜吃正餐没有吃完东西，而且还要再配上一杯啤酒。你也跟他是一样的吗？ 我差不多是这样，我冰箱现在里面有一打啤酒。 他说他现在的习惯竟然就是配上一杯啤酒，然后他说比较好睡，然后而且他说这个是人生睡前的小确幸。我问一下，他说他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没有这种概念，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现在工作压力大。我问一下，啤酒不是很苦吗？这样吃宵夜会好吃吗 ？OK， 反正就是配上一杯比较清凉入口的啤酒。 我问一下，那你觉得这样是比较退火，比较不会想骂人？ 喝完啤酒之后你就不想讲话。 吃完宵夜又喝完啤酒，会不会什么什么乱性这样？ 不会啊，我个人酒量超级好，酒量真的很好，我可以喝完三打之后再喝两杯调酒。 然后会不会因此增产报国？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怎么歪到这边去？ 你刚刚是说酒后乱性是要想他吗？ 我没有，我是说你们这种行为，不是说他，我说这种行为。 喝酒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文化，哪来的增产报国？ 我的爱绝对自由。 人在一起，分享爱的命运，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你是我最深爱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我的爱绝对是永恒，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我的爱绝对是永恒，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八八点一。 我是一大之声的电台 DJ Addix，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广播节目。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才是对父母的最大孝顺哦。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 全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陪伴我们呢是一大之声的 DJ 蓝雷。 Oh my god, look at that face, you look like my next mistake。 随正轮第三个留言是，我觉得大学生吃宵夜为了是就为了更晚还要做事。 你是想到哪里去？你刚刚想到哪里去？ 因为我刚刚口急了。 哦，不是想到坏的事情哦。 我觉得大学生吃宵夜，他认为是说为了更晚的时候还要做一些课业报告什么，或者继续玩，或者是…… 哎，你怎么那么正面啊？超正面的。 睡觉，因为我不想要说做事。就可能忙一些课业报告之类，一定要有一些食物来提升精神，或是补充体力这样子，或者继续玩线上游戏。刚刚 Peter 讲到玩线上游戏，或者就是通宵不睡觉，我需要宵夜来当我的第三餐这样。然后他现在退伍啦、啊，吃宵夜啊，配啤酒啊，是准备要睡觉，让自己身体有一个睡觉的机制，让自己身体放松啊，这样告别美好的夜晚。 阿们。这喝啤酒会不会喝到五六十岁，然后最后一个啤酒肚，这样太可怕了吧？ 二十五岁以前喝， 你这一招已经没有用。 啤酒一杯啤酒，它的热量摄取就等于是四碗白饭。像我们去买台啤小罐的那个，喝完就是四碗白饭。 所以你觉得胖是胖肚子是因为这样来的吗？ 对，因为热量你摄取进去的时候，因为你喝啤酒不可能只喝，假如你外面去应酬什么之类，不可能只喝一杯，所以你一定是喝一罐、一瓶、两瓶、三瓶、一打、两打，这样喝下去，你一天到底吃了多少碗白饭？ 我也不知道。 那接下来呢，隋正伦他还有第四个留言，他是终于说母校附近有好吃的，我们有平衡。 隋正伦他的母校是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然后他说附近的宵夜有一间羊肉烩饭，然后他说加饭不加价，饮料是羊肉汤，免费让你喝到饱。哇、 wow! 欸、我不知道、欸、我其实我一想 OS 说这样会不会太腥了一点。 不会，就是他可能就是涮羊肉，一杯涮羊肉，一口涮羊肉这样 啊。我们那个羊奶性甘温，我没有办法。 真的假的？我超爱吃腥味的东西。我喜欢腥味，我喜欢辣味，我喜欢重口味。 天哪， 25岁以前我都大吃大。 那以后你一定会生男孩？ 不一定哦，所以女孩生出来又呛又辣。 那就讲台南跟台北有那种羊肉汤吗？ 台北的话有羊肉汤，可是台北比较多的话是海鲜热炒店。台南只要是台南人的话，我上次你访问那个南台科大，你就可以问他说台南大学吧。 对，台南大学， 你就可以问他说哪边附近有美食好吃的。 哎、欸，这个其实我没有把他写上来，他竟然说台南大学附近的都……哎、欸，我们要毁了一个。 讲、欸、他都没有去成大附近吃过。 不是啊，因为现在那个赖神在那边，我不能讲台南。嗯，台南很多都说府城很好吃，但是我要讲是，他讲是台南大学附近。 台南大学附近真的没有什么好吃。 我们要先更正，是台南大学附近。不好吃，不是台南不好吃，我就会被杀。 台南，只要你们去台南观光的话，你们可以去成大，可以去府城，可以去花园夜市，就真的花园夜市，你去了就知道说，哇，全台湾夜市包围万象，全部都在花园夜市里面。 对，他台南大学附近，他说特别是晚上8点后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吃了。他说你只有到成大附近去试试看， 成大附近的喷街， 你这样会骂到很多台南人。我跟你讲，我们现在 他们自己在校学生都说，他们学校后面那条街叫喷街， 那都是你说，那都是你说。都是你说的，我们都不知道。 我负责。 那个赖神打电话给你， 我负责。赖神打电话给我，我就上新闻。 他们说比较有名的是牛肉汤，然后是早餐吃的，台南的。 没错，没错。 对啊， 早餐台南人非常流行喝牛肉汤。 这样会不会太重口味啊？ 他们牛肉汤很清淡，煮一锅牛肉大骨汤，把汤舀到碗里面之后，把生的牛肉丢到汤里面。之后你要吃牛肉，就当场涮牛肉给你，就丢到那个碗里面。 七早八早就在过山顶洞了。 没有，他们那个真的很提神，很补。重点是他们吃牛肉汤吃完之后还会配什么，你知道吗？一碗卤肉饭、空肉饭。 早上哎，七炸被炸了，七早八早哎。 不知道什么，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在。 你还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植物人吗？ 就是、我小时候台南人的早餐就是霸掌、凉面、炒面、鸡。 嗯，那牛肉汤是偏甜的吗？ 对，偏甜，清淡偏甜， 其实感觉还蛮不错的。 因为你看，你像台北的早餐都是属于说西式早餐，三明治啊、汉堡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们口味都很油腻。可是你这样来讲说，台南人的早餐会不会很油腻？不会。因为你看哦，你改天试看看，你去吃中式早餐跟西式早餐，然后你去过看一天早上的流程乱过一遍的时候，你觉得哪个会比较有精神？台南人中午，因为台南中午很热，所以他们喜欢在早上就吃得饱一点，然后中午就随便带过，晚上凉一点的时候再吃。 好，谢谢台南在地的小记者。那接下来我们再给蓝雷一个权柄，好，就是你可以再点一首歌，然后你今天可以留言对象，看你要留言给谁。 突然没有想到我要留给谁。 你可以留给生你的爸爸妈妈，或是留言给派翠克啊，或是留言给你的地下情人都可以。 我的身体是大家的。 哦，好，可以。好，那你就是点一首歌送给他们，现在开始计时。 送给同样住在台北市新店区的一位女生。谢谢你大学的时候陪伴我那么久，然后也谢谢你找到了自己所要的真爱，赶快的公布给大家好不好。然后我要点一首来自于那你懂我意思乐团的你所不知道的事。 等一下，真的有这个乐团吗？名字有这么长吗？ 它是地下乐团。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萱姐姐。 骑车不超速，过弯要减速。我是 DJ Hyper，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呢陪伴我们呢是一大之声的 DJ 蓝雷。今天我们要来进入我们的最后重头戏就是大学 为什么会 KK 的 Peter， 就是大学生的深夜料理。那我们今天要由那个蓝雷师，他要准备三道可以在寝室安全情况下做健康料理，这主要是提供给宅男宅女使用。好，那蓝雷，你今天你要提供三道料理，大概是哪些方向的料理？譬如说是中式、西式，还是什么样的料理？ 应该是说各国的，应该是说每一方都有啦。一般的大学生在宿舍里面，在寝室里面，通常会有的器具，大不了就一个电锅，大不了就一个快煮锅，所以说会弄的东西很少，所以大家都会想说开水滚一滚，煮个泡面吃会比较快。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有讲到炒泡面嘛，对不对？那其实也算一道料理。那现在我教你们一道更好玩的料理，叫做生菜沙拉，很简单。 生菜沙拉本身会不会很麻烦？比如要洗涤啊或什么的？ 不会，你去 seven seven 哦，没有啦。其实生菜沙拉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因为像有些人半夜两三点哦，男生啊两三点可能会比较想吃重口味的东西，那女生半夜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预饭的好多会胖哦、啊，然后什么东西好多会胖，那他们想要吃生菜沙拉，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弄个生菜沙拉来吃。那其实东西很简单，女生只要怕胖的话，生菜沙拉的酱料就可以选用醋，是有点水果醋的酱料。那你可以去 seven 买 seven 一包10块钱，真的那个酱料一包10块钱，我看过热量超级低。然后买回来之后，就是平常去超市啊，或是去大沙发，那你平常可以去超市逛一逛，然后看到一些生菜，就是水果类，我觉得番茄配酱油很好吃，而且去腥味。番茄有些人很讨厌它的酸味，然后你配酱油之后，咸味跟酸味跟甜味挥发，它整个鲜味会跑出来，你们可以试看看。然后接下来是我刚刚说的 seven 料理包，对不对？就是那个调味酱醋包之类的。然后接下来你去超市买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就是买一颗美生菜，或是买一些洋葱啊，或是买一些甜椒、青椒，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吃，没关系，就买一些你平常会吃的蔬菜，喜欢吃的蔬菜，然后平常就腌起来，放在冰箱里面，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 那如果说有在外面租房子就一整栋那种有厨房的，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个比较正式的料理？ 你们只要有瓦斯炉有电锅的话，那我现在就教你们用瓦斯炉跟电锅来做意大利面。大家都认为意大利面很难煮，其实不会。你们只要准备一个电锅，然后你把你要吃的意大利面的量，然后拿电锅的内锅嘛，随便就拿一个钢杯也可以，然后把意大利面倒进去，然后倒出等量的水之后，就跟意大利面同高的水倒下去之后，加点盐巴之后开始蒸，然后蒸到它跳起来就好了。外锅不用加水，就让它蒸就好了。然后蒸的同时，你就可以开始做意大利面的备料。然后接下来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比较简单的蒜头鳖油意大利面，就是用蒜头扁碎之后，然后去小火滚油，然后把蒸好的意大利面丢到锅子里面，然后炒一炒，这样就好了，超级好吃 啊！都不用那些调味料、酱料，那些几汤匙都不用注意吗？ 不用，就是这么简单， 把蒜头弄扁，然后这样弄下去炒就可以了吗？ 可是蒜头量要很多，大概是就是小小颗的那个小蒜头，可能要5到10颗、 啊。要加水吗？就是加水炒蒜头吗？还是怎么样？ 加水炒蒜头谁教你的？是加油炒蒜头吗？ 哦，我不知道，我没有煮过，对不起，我不知道。 首先就是你们家里可能会有食用油或橄榄油或花生油之类的。 等等，橄榄油是热度高也可以吗？ 要那个可以适合蒸炒的橄榄油，不要用猪油，因为猪油会盖掉本身意大利面。然后开始就切蒜嘛，剁剁剁剁剁剁剁剁，把蒜切。剁剁剁剁剁剁剁剁。 你是小当家吗？小当家吗？会飞起来吗？这样。 然后在切的同时就热油，先开始把油用热之后，把你切好的蒜，记住蒜的量越多越好。你想要吃辣的话，蒜会越多越好。一人份的意大利面大概就是5到6颗的蒜，然后差不多切成蒜末，就切成蒜丁呢、啊，要把它切成蒜丁。 你刚才说压扁而已吧？ 压扁是去皮，去皮之后再切丁，然后皮就掉了。 超像傅培美。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油用热之后丢蒜下去，你就开始听到的那个蒜头在爆香的声音，然后它嘶的声音之后一丢下去，马上关小火，马上关小火之后开始憋那个油，因为你刚刚有嘶的那个声音之后香气已经出来了，然后只要你叫抽一些把它抽掉，然后接下来憋那个油，憋到你觉得蒜的香又出来了之后呢，这个道料理非常适合配蔬菜，然后配你想要吃的蔬菜，可能洋葱啊、杏鲍菇啊，或是一些青豌豆、青豆之类的。比较适合意大利面增加脆度口感的蔬菜，然后呢跟着一起下去拌炒，先炒比较不容易熟的洋葱啊或是甜椒之类，先炒比较不容易熟，其实洋葱炒烂了也没关系，然后接下来炒一炒之后，跟着蒜炒一炒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有点过熟了之类的，那你就把它关火，然后等你的意大利面蒸好，然后意大利面好了之后，把刚我们拿出来是一个钢杯的意大利面，然后里面有水跟意大利面，你就把意大利面捞出来丢到平底锅里面，然后就开始炒那些东西，然后炒完之后一定要确定说每一个意大利面都有，这里建议的是笔管面跟就是贝壳面，因为这样比较好憋那个油进去，确定说每一个都滚到那个蒜的油，所以说你的油的量要充足，你要确定说你每个部分都滚到那个一蒜的油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翻啊翻啊翻啊，之后加入一些黑胡椒啊，或是一些胡椒粉，或是我非常推荐的意大利香料。意大利香料超市卖1罐59块，可是那一罐真的是万用。然后之后接下来最后放的是青豌豆，青豌豆因为它非常容易的煮烂，青豌豆放上去之后炒炒炒炒炒，记住把青豌豆放在锅子跟面的，就是面的里面，然后之后把锅盖盖起来，然后倒入一点刚刚煮面的糖，倒一点点进去，差不多腌到差不多2颗意大利面吧，然后腌好之后把锅盖盖起来，然后开始焖它，这样就完成了。 我觉得这道应该是非常好吃，可是呢，我们先让大家沉淀一下， 有点太复杂了吧？ 对，非常复杂。好，我们现在来听那个来宾的点歌第六个，请那个蓝雷帮我们念一下。 哦，我刚刚讲了好多话。好，这是来自于杨志军的点播，他是台南德光长老教会的 Handsome Man。好，不管， 死会了，死会了。 哦，死会了，不好意思，各位。中正大学游泳校队毕业，他是中心湖文学奖水道的第二名哦，他这个作品得到第二名哦。然后他刚刚退伍，他要点播一首是民国59年制作的军歌《万里赴战区》，然后送给还在部队服役的弟兄们，请你们干巴的。 你这样子很是 没有啊？ 我真的有听呢，真的是 YouTube 就是好几台那个展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杨志军弟兄所点播的59年制播的军歌。 还有一道料理哦。 对对对，万里赴战区，你就当 Q 我没有关系。 我是叶良宏，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台湾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肝病带源，不要忘记每半年要去做 B 肝和 C 肝的筛检，保护自己的肝哦。 现在时间半暝十一点。 好听的音乐，好玩的事情，好吃的东西，好辣的消息，都在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and 你今晚的 DJ Peter 还有嘉宾蓝队，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Hello， 一定要出个声一下，以免被他盖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 一道是生菜沙拉，然后第二道是我有点讲不太清楚的蒜油鳖意大利面，流量就是跟意大利面就是1:1，尽量你可以让你的油全部滚到你的意大利面，这要靠经验，就是你意大利面放多少，你下的油就是每一颗意大利面都可以完整的包覆在油里面，那个油量。然后接下来这道料理就是很像是炒蔬菜的意大利面，其实它就是吃它的蒜味，吃它的蔬菜的鲜味，所以你要增加鲜味的话你可以加蛤蜊。 可是我看外面那意大利的那个感觉都是格格，就是黏黏稠稠的汤汁在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白酱跟红酱跟黄酱。 我说因为你刚讲好像都没有这些东西啊。 我这道料理非常清爽，它只有蒜跟油跟蔬菜。 那有需要撒什么粉吗？ 就是我刚刚说的胡椒粉、黑胡椒，胡椒粉不要细，不要白胡椒，就是黑胡椒粒。然后接下来就是意大利香料，看你们要不要加意大利香料。假如不加意大利香料的话，你就撒点盐就好，就可以吃它的鲜味。 那你刚讲红酱白酱那就是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加吗？ 不用，那个就是他们外面就是意大利面煮好，他们是大量去煮意大利面，就是他们煮完意大利面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味道，没有像我们刚刚用蒜去憋油之后滚意大利面那个吃那个蒜香味。那他们通常意大利面煮下来煮起来之后，他们都需要有一些酱料去配意大利面，像红酱呢就是番茄酱配米酒，然后让它去烧干，这就是最简单的红酱做法，在家就可以做。然后你只要吃肉酱的话，你再加一点碎肉丁进去煮一煮，煮开之后那个酒气蒸发之后，那就是红酱。白酱的话很顾名思义的就是牛奶奶油，然后它做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去市面上买鲜奶油，买那种不含糖的鲜奶油，这样买回来之后呢，先拿去电锅煮过一遍，就先拿去蒸一遍，然后蒸发之后加入一些调味料，就是一些胡椒啊粉啊，这其实我也不太会做白酱，所以说我不知道白酱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因为我平常吃白酱的时候我都觉得它牛奶味很重，所以他们应该有加一些 cheese 粉或是加一些奶粉之类的，对，就增加那个奶量味。所以说白酱最简单就是鲜奶油、奶粉跟一些盐巴啊什么，加一些调味料进去的，然后做法跟红酱差很多。可是白酱浓稠度，其实我真的不会做白酱， 你不要乱教，到时候人家打电话客诉。 可是我之前做过一次白酱，我觉得我这样 我自己这样做是很好吃的。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FM88.1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那接下来我们那个蓝雷师再来介绍第三道料理。 我们刚刚吃完了生菜沙拉、前菜，我们吃完了主菜 pasta， 接下来我们要吃点心了。 点心会不会很难做啊？ 点心超级简单， 适合寝室做吗？ 你刚刚不是说有电锅、有瓦斯炉的吗？ 所以你是说还是只能适合于就是在外面租房子有厨房的那一种才可以？ 哦，没关系，那这个点心我分两个步骤，在寝室做只有电锅的话，就做到第一个步骤就停住就可以吃了。第二个步骤只是让它更好吃。首先呢，准备一个马铃薯。你知道什么是马铃薯吗 ？Potato， 知道是什么吗？ 不要拿地瓜就可以了吧？ 拿地瓜你就真的就可以吃了，是不是？我现在做的是非常类似薯条口感的马铃薯。接下来就是你把马铃薯拿去电锅蒸。其实我刚刚介绍就可以，你在晚餐就可以直接一次做下来。就是你一个电锅，你可以同时蒸马铃薯，同时蒸一个刚备的意大利面。然后马铃薯蒸熟了之后，你就拿去平底锅。不是，我讲错了，马铃薯蒸熟的时候很烫。所以说你要等它凉一下，然后接下来把马铃薯切块。 但我想要不要事先切皮啊？不，削皮，对不起，削皮。 不用事先削皮，要把马铃薯洗干净再拿去蒸，然后不用事先削皮，然后再把马铃薯蒸好的马铃薯拿去桌边，就是放凉之后拿去，有些人专业名词叫做切滚刀，就是边切边滚那个马铃薯，这样就可以切出很平均、很漂亮的马铃薯。只要你不会的话，就切块切丁就好。接下来就是一样是热油。然后就把马铃薯下去煎，煎到每一面都焦黄了之后，你可以煎到黑啦。接下来就是撒入我们刚刚讲，你有去买意大利香料或是买一些胡椒粉之类，就撒下去就对了，这样就超级好吃。比较复杂的做法就是，一开始蒸马铃薯的时候，你就要在中间挖洞，就是还没熟的马铃薯，你就要在中间挖一个洞，然后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放下去，叫做迷迭香。只要迷迭香也很贵，所以说尽量就是放一些基本上的香料就好。就是你家里有香料的话， 超市买那种迷迭香的香料罐嘛，就是那种类似胡椒罐那种迷迭香可以吗？ 我比较建议是整只的香料罐，也很简单，就是香料罐就是你把马铃薯剖半，会有长的嘛，对，就长的正中间剖半，就是宽的那一面，然后在那一面撒上迷迭香这些香料，然后把它盖起来拿去蒸，蒸好之后，整个马铃薯就超perfect 的香。接下来重要的一点，把马铃薯拿去烤，起司片或是起司条或是火腿或是培根， 感觉会胖到爆。 然后很重要的是，你们想要真的很咸很咸，想要再多一个步骤的话，刚刚的那些东西拿去进去拿去烤，撒点黑胡椒，撒点香料，撒点什么东西就超棒。你们想要再搞缸的话，你们可以再做酱料，就真的很搞缸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红酱 红酱的话，我们刚刚有说番茄酱跟米酒，对不对？那我们刚刚的起司跟培根都跟马铃薯都拿进去烤，拿出来之后，你在烤的同时就可以做酱料，一样是准备一个平底锅，一样是把番茄酱倒进去，然后撒点盐。然后之后倒入米酒，开始大火，然后煮到它只有冒泡没有沸腾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那个就是超棒的酱，超棒的红酱。然后有些人想要问说比例的话，就是差不多三汤匙的番茄酱，就是配米酒，好难讲。米酒我每次都是用手去捏，我每次都是那个酒，然后直接大拇指捏着那个瓶口，然后这样拿去拿捏那个量，你知道吗？ Okay, 所以我很难讲 米酒。你已经是中剖下的架势，对不对？ 好，大概就是差不多也是两汤匙。然后你只要喜欢酒味重一点的话，就是多加一点米酒，然后让去烧。 那问一下，你们可以用譬如说葡萄酒吗，或是红酒这样来做料理？ 哦，对，我讲的是比较容易取得的酒类啊，米酒，米酒才20块，你只要用红酒或葡萄酒的话更棒。 那我问一下，料理米酒可以吗？ 就是料理米酒，然后之后把马铃薯烤好之后，对不对？你们刚刚已经有撒迷迭香，上了起司，上了培根，对不对？记得培根要在起司下面，这样的话起司才会融化在整个马铃薯。 如果颠倒的话会怎么办？ 颠倒的话就变成说起司全部渗到马铃薯里面，全部融到马铃薯，因为你刚刚马铃薯蒸过，它的纤维已经膨胀，所以起司会整个到马铃薯里面，然后整个马铃薯吃不到培根的味道，培根在下面，然后吃到迷迭香跟吃得到肉汁，然后之后摆盘就是准备一个盘子嘛，对不对？我们刚刚的马铃薯是对切对半的，摆在盘子里面，然后红酱就是我们刚刚煮好的红酱淋一点上去，棒。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种料理？ 不知道，就突然有想法就会想做。 哦，那都很成功吗？ 都很成功，因为自己知道说什么熟度，什么时候该收尾的话就很成功。 哇塞，你是小当家哎！ 谢谢谢谢，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笔了。噔噔噔噔噔，转身。 今天还是非常感谢蓝雷那个提供你的私房菜吧，三道，然后希望那个全球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那我是不会试， 直接煮泡面就好了，真的。 那最后呢，我们要来那个留言点歌，最后一位，终于是最后一位，让我们请那个一大之声的主将，我们请他来帮我们念最后这一个。 我是一大之声的主厨啊。 你们那个收工的时候，你有煮给他们吃吗？ 我跟你收工吃外面啊，谁会煮啊？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好啦好啦好啦，好，我们就请那个我们的那个奶奶来帮我们念最后一个点歌。 接下来是来自于平安你好的艺术总监兼封面人物。因为他会兼封面人物的原因，就是因为 Peter 不敢露脸，所以说我们的陈全威先生他就兼了我们的艺术总监跟封面人物了。 哎，等一下，但是你这句话我们要不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Peter 很害羞，所以说他觉得希望找一个比他更帅气的人来当封面。陈全威先生，他是上半身阿美族，下半身布农族。然后他有说一句话说，只要你把他的 颠倒，他会生气。他上半就是阿美，阿美族就是高又帅又白。 他说南投山上种水果，然后单身的时候想要真好朋友，然后他想要留言给阿美，他想要留言给阿里山周族的好朋友亚里斯雄恩。 亚里斯雄恩是谁啊？ 亚伯斯雄恩。他说念在曾经在一起的3个小时的时光。 外面 资深的录音室里，对，然后他还是想要关心你一下啦。就算呢你的工作在忙，你每天背了好几公吨的竹笋也要照顾身体哦。然后他有 PS， 当然啦，我们山上的原住民还是很勇的啦。他有点播的歌曲是范逸臣的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因为这首歌非常适合夏天来听，也想念你们开心的录音室。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非常夏天的歌曲，范逸臣的什么风把你吹来。 整个夏天花都热翻了，还好有你替我止渴，你有多快乐我就多快乐。夜晚星星射到了，还好有你听我唱歌，你听到累了世界才关灯。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连北极的河都为你沸腾。什么 都说我变得爱上了你，快跌倒我就开始疼，一皱眉我就开始闷，看你吃零嘴我肚子饿了，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眼泪记得喝 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跟我们现场连线的呢是一大资深的 DJ 蓝雷。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非常感谢蓝雷这么辛苦的陪伴我们。 不会，OK 的， 这是为了成名之前的辛苦吧。那在睡前呢，我们要为全球听众朋友呢来选读一段基督的福音。我要来选自路加福音第15章第一小节到第七小节，迷失羊的比喻。那时候所有的税吏跟罪人呢都过来听耶稣讲话，法利赛人和经师呢便私下的议论起来，他们说这个人竟然接待了罪人，还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于是呢耶稣听到了，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其中一只，难道不是把99只留在旷野，而去寻找失去的那一只，直到找到它吗？当他找着了，便欢欣地把羊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呼唤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与我一同欢欣吧，因为我已经把失去的羊找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欣，胜过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 在节目的尾声呢，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蓝蕾呢抽空的是连线跟我们录音。在尾声呢，我想要请蓝蕾呢说几句祝福的话，以及他今天录音的感言。 好，我今天的感言是今天分享了很多美食跟料理的方法，其实我没有分享很多，就是大概带过去，所以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宿舍料理，就是一个电锅一个瓦斯炉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也很希望就是我的大学生涯能够好好的怎样，好好的吃饱饱睡，好好二十五岁以前吃都不会发胖这样。 那你有没有想要对全球听众朋友说你心中的一些想法？ 希望大家，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台风天，希望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行车要安全，要注意，然后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幸福顺顺，就这样子的。 那有没有要留言给一大之声的所有伙伴们？ 一大之声所有伙伴，好，一个一个来好。首先第一个给我们的 Patrick 大大，我们的 Patrick 大大，虽然你要退居幕后了，觉得有点感伤，可是呢你以后要打牌要喝酒可以找我啦， OK 的 OK 的，以后我们还是可以抬杠的好朋友哦。然后呢接下来是给我们的 For You 室友，你现在最近也在工作，你会不会觉得工作非常繁忙或者混乱之类的话，没关系，来我家缴个50块钱，我可以让你吃得很爽，有没有啊？一样是给慧慧，你最近也在工作啊，现在最近找到一个工作在诚品，他在诚品书店上班，哇 好高级哦。 对，室友也在我们宜兰的新月百货在一间餐厅打， 哇 那个餐厅我就不说了，他们现在都是认真上的社会的 白领阶级吗？ 他们还没，他们是学生啊，他们只是在体验那个社会的感觉， 就是跟上流社会接触就对了。 对啊，差不多是这样子。 好 OK， 反正就是你们累的时候饿的时候先缴餐钱 不是躺在你怀抱里哦。 干嘛躺在我怀抱？躺在我怀抱后为什么不回家躺棉被就好了？还有小王对不对？他是我学长，他是我土木系的学长。好，首先第一个希望就是你不要被延毕啦。 你知道他是原住民哦，你这样乱讲。 然后他是原住民啊，所以说他不会被延毕啊，那么厉害。干嘛学长，以后的路很忙的路上的话，记得休息的时候还有我们在。OK， 干嘛学长，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他也是一个后制的超强的人，他的后制超级强，我后制很多都跟他学的。所以说希望还有以后也多多指教，有些后制上的问题啊，跟一些乐团上的问题，也希望你能够多多指导我，也希望你早点交女朋友。 他不是写死会中吗？我看他脸书写死会耶， 塞嘞！ 真的，他写死会，他真的写死会啊！ 真假？ 真的啊！ 我住错人了。 对啊，他真是写了很久，至少从加他到现在应该1年了吧？ 那你找到下一个女朋友？ 乱讲！最后要祝福塔罗社的那个社长，他算是你们室友吗？还是什么？ 哦，好，那个一翔，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园艺系发光发热，你也是我们之后社团的大家长，我们全一大社团的大家长。希望以后我在跑公文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一大之声就不用看内容，拜托你。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发你通告，你让我过公文。 最后呢，我们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包括台湾东部，包括美国，包括法国，包括中国，包括马来西亚，包括香港，好多好多好多地方，都非常谢谢你们今天在那睡觉前呢听我跟蓝蕾的深夜节目。希望呢你们待会就可以好睡，然后明天呢就精神饱满的，然后去做你们要做的事情。 听完那么多东西，美食会好睡吗？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超喜饿的好不好？耶、yeah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背景音乐天主经的音乐中，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你们说声拜拜喽，拜拜， 拜拜。Thank you. 我怎么能做